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，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FM 95.4，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随着杨凡走进大厅，墙上挂钟指向5:30，大厅里已经熙熙攘攘。马特找好座位，示意给服务员，杨凡便去点菜。谁知这一去竟没完没了不回来了。马特便来到吧台前看酒，就见吧台上摆了一排玻璃罐，碗口粗，里面用白酒泡着嘎介和小蛇，还有一块块绿色的肉块，上面盖着木质盖子。马特问吧台后面的小姐，这酒多少钱一斤呢？ 不论斤论杯 啊，多少钱一杯呀？ 100。 多大的杯子呀？小姐拿出了一个常见的小玻璃盅，两个手指优雅地捏着让马特看，然后放回去。 你们要疯吧？ 咋个要疯啊？ 喝茅台五粮液也没这么贵呀。 吧台小姐咧嘴一笑，这酒壮阳明目。 壮阳和明目是矛盾的，凡壮阳的酒都不明目，凡明目的酒都不壮阳。 这是用两种原料泡的酒，一种是嘎介，嘎介你知道吧，药用价值很高，具有壮阳功能。另一种是蛇胆，蛇胆也被奉为珍贵的中药，能祛风除湿，清火明目，止咳化痰。这两种原料泡的白酒，既不是壮阳又明目吗？ 嘎介和蛇胆都不贵呀，泡了白酒也不至于卖这么贵吧？ 你爱要不要，反正有的是人喝。杨凡走过来，推开马特，小姐，准备20盅。吧台小姐一脸的得意，看马特一眼，问杨凡， 哪种？ 蛇酒。 马特一脸惊讶，你有钱没处花去呀？ 杨凡低声道，别说三说四的，在这儿听我的。这个时候，一高一矮，两个文质彬彬的客人走了进来，都是西服领带，腋下夹着皮包。高个立马高喊了一声，杨姐。杨凡连忙回头， 嗨，来了，正盼着你们呢。 杨凡喜笑颜开地和客人握手，矮个开口调侃， 杨姐啊，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？ 杨凡微微一笑，老了，没人待见呐。一高一矮同时接过来， 谁说没人待见呐？有我们呢。 马特感觉自己被晾了，便问， 你们是？ 杨凡急忙引荐，这两位 是电业局的领导，我身边这位是公司助理马特。 马特连忙微微点头，感谢领导赏光。一高一矮一脸不屑地说，啊。大家落座以后，电业局的人只把目光盯向杨凡，和他东拉西扯，根本不看马特。马特见此，心里十分不爽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明明是自己出来办事儿，杨凡不过是陪伴，谈笑间就让杨凡抢了形势。此时杨凡开口说，今天我把炒菜给领导们换了几个，酒还是蛇酒。两个人一叠声，这样最好，杨姐啊，真是行家。马特插不上嘴，就给各位斟茶，因为心存不满，给他们的茶斟得过满，一高一矮在端茶的时候都洒了出来，哩哩啦啦的在桌子上，身上也是。他们面带愠色地瞪了马特一眼。这时炒菜上来了，吧台小姐便将蛇酒用托盘端过来，一共20盅，杨凡分配，每人跟前5盅。马特问，杨凡，怎么非得5盅啊，而不是3盅、6盅、8盅，取个吉祥数字呢？杨凡不理马特，对一高一矮道，两位领导，咱还是老规矩，前3盅自扫门前雪，后2盅来节目。一高一矮同时答道，好好好好。大家端起杯来，此时杨凡用筷子夹起一筷子填到了高个嘴里，接着再夹起一筷子菜填到矮个嘴里。杨凡对马特说，马特，你也吃菜，别空着肚子喝酒。然后杨凡举起杯来，高个嚼着菜发一声喊，便将杯中酒干了，大家也一起干了，然后人人不自主地从嘴里哈出热气。杨凡又问马特，马特，你恐怕是第一次喝这种酒吧，感觉怎么样呀？ 嗓子眼发烧，这酒多少度啊？ 杨凡回答，65度。大家哈哈大笑。矮个举杯走到杨凡跟前，杨凡也不说话，却把胳膊伸过来，和矮个胳膊一掏，两个人喝起交杯酒来。矮个顺势摸了杨凡大腿一把，杨凡并不生气，又端起最后一杯酒和高个喝起了交杯酒，而高个就是亲了杨凡的额头。马特闭上眼睛自言自语，天哪。回公司的路上，汽车疾驶，马特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看杨凡。杨凡用肩膀扛了他一下，马特气哼哼地说，干嘛？你怎么不理我？就算有事儿求到他们头上，你也不能把自己卖这么贱吧？就因为他们和我喝交杯酒吗？马特气急败坏道， 光是喝交杯酒吗？还顺势吻了你的额头呢。 那算什么吻啊？不过是挨了一下而已。 我还看见那矮个摸了你大腿一把。 我怎么没感觉啊？昨天我只对他们说配合我一下，谁知道他们见缝插针动真格的了。 干嘛配合你啊？ 想这种办法看看你马特是不是爱我，是不是有血性的汉子。 幸亏啊，我是温吞水，不然我就大耳刮子扇他们两个，或是气血攻心啊，死个屁了。 这才像马特，你用这种苦肉计等于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，该说的话没说， 该办的事儿没办，反倒让人家开了油，我真想替你扎地沟死了。你不了解他们，喝过这种酒啊，这个月他们不会再催咱们了。天哪，大业公司就靠这种办法维持运转吗？也太幽默了吧。杨凡呐，聪明绝顶的周大业真是慧眼，把你这一个心眼儿一根筋的人招到麾下，省了他狗日的多少事儿啊。咱不说这个了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公司账上只有10000块钱，你拿谁的钱在酒店结的账啊？花卡了，我手里有卡。公司给的吗？是啊。周大业怎么不给我卡呢？还没来得及呢嘛。再说了，他也会观察你是不是总跑歌厅洗浴中心呢。嘿，我有这么坏吗？反正我刚认识你没几天，就感觉啊，你这个人够呛了。你就照这话说吧，我非坏一个给你看看。杨凡突然捂着脸哭了。 你不走正道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？ 我走不走正道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杨凡继续说， 谁不知道你是我对象啊？ 马特无奈地摇摇头，这周大业是怎么造的舆论呢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公司里的人都知道自己和杨凡的关系呢？真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周大业无疑是想让杨凡把自己缠住，免得自己总往县城跑，好给他省钱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回到公司以后，马特先向周大业做了汇报。老板，听好了哈，电业局答应延缓一个月。周大业喜上眉梢，好好好，马特，哎呀，你和杨凡真是珠联璧合，黄金级的搭档啊。我决定以后凡涉及花钱请客的事儿，就请你们俩人去，回头啊，我再往杨凡的卡里打些钱。大爷，是不是我也应该有合法权益啊？ 什么合法权益啊？ 给我也办一张卡呀。 周大业一个机灵，有杨凡跟着你花钱相当方便，你要卡干什么呀？ 马特摇摇脑袋，大爷呀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以为我会整天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？ 那倒不是，只是为了方便管理。 如果把杨凡的卡搁在我手里呢？ 好了，马特，你别争了，你要还嫌钱不够方便的话，直接开口找我要，我绝不会给你掉链子。 大爷呀，如此看来啊，我摸清了一点你的路数。 什么路数呀？ 公司账上虽然没钱，你手里却有钱呐。 周大业哈哈大笑，哎呀，哥们儿啊，你琢磨这个干嘛呀？老老实实当你的助理，几时想结婚我亲自给你操办，不想结婚只要同居也方便，你和杨凡啊屋里都是双人床。 我正考虑挑挑拣拣呢，我不能见一个杨凡就立马把自己交代了。 我作为老同学可得劝你一句哈，小妞们你可不能碰啊，人家背后都有对象，有的小学时候就定了亲了，有的呀、家里孩子都好几岁了，人家可真会跟你动刀子的。 谢谢提醒哈， 你别吓唬我。 马特刚回到自己屋里，小智便拿了一盒名片给马特送过来。他打开塑料盒一看，还真不错，版面设计很精巧，马特两个字没在中间而在一侧，更加醒目。 谁设计的呀？ 小智诡秘一笑， 我 你还真行啊。 没咋，小意思。 马特回手把门关上，看着小智。 智智，我喜欢你。 小智捻然一笑， 我不喜欢你。 马特一愣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？我哪儿不好啊？ 老板让我这么说的。 马特非常气愤，周大爷几时说这话了？我找他算账去。 小智一把抱住马特的胳膊，他今天上午说的，马哥，你别找他去。 马特浑身颤抖， 这口气我咽不下。 小智带着哭腔， 马哥，你省点事儿吧，老板是好心，怕我影响了你和杨姐的婚事儿。 他是不是好心，只有天知道。反正啊，我娶谁，只有我自己说了算。 小智扬起脸看着马特，用手摸着他的胡茬儿。 马哥，我其实是喜欢你的，姐妹们都说你帅，要跟我争呢。 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 小智点点头，踮起脚，在马特腮帮子上亲了一口，松开手转身走了。马特愣愣地坐下，用手摸着腮帮子，回味小智的亲吻。 被马特编排的县城胖子赵科长家正在闹冷战。赵科长洗完澡，回到自己房里，拿起桌上杨凡的照片亲吻。而另一间屋，其前妻关起门，独自看电视，谁也不理谁。胖子走出来敲前妻的门， 嘿，你几时搬走啊？ 前妻在屋子里边回答， 没房子，不搬。 我如果给你找房子呢？ 到时候再说。 我负责给你找房子，你怎么也得出点钱吧？ 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 在天津马特的家里，马特母亲又在不厌其烦地打电话。 儿啊，马兰兰在那儿和你谈的怎么样啊？ 我安排她去风景区旅游了。 什么？一宿都没在你那儿住啊？ 在我屋里住了一宿。 哎，真好。 妈，您别想歪了啊，是马兰兰一个人在我屋里住了一宿，我去睡小会议室了。 笨蛋。妈，您想什么呢？ 我不是告诉您了吗？我都有对象了，我和马兰兰还有什么可谈的呀？ 儿呀，你就骗我吧，哪天我亲自带个姑娘去云南找你去。 愿意来您就来吧，我带着你们也去旅游。 旅游旅游，我的大孙子找谁要去？ 话不投机，马特母亲呱嗒一声撂了电话。桌上的小闹钟已经滴滴答答走到了11点，杨凡还没睡，趴在被窝里在读马特的《话说市场营销》这本书，还用红字签字笔画下了重点。 哼，成了精了。 杨凡不能不这么评价马特，赵科长对他一往情深是真，而他对马特一往情深也是真。问题是在马特面前，小智和夏佳丽等云南姑娘对马特构成了强大诱惑，而他之所以也在跟他搞统一战线，八成是因为他手里有卡。而且如果马特在小智或者夏佳丽那里碰了钉子，他还要跟杨凡牵手，毕竟杨凡也是好女人。不过这么一来就太像走钢丝，拿捏分寸相当重要，还透着皎洁诡异啊。此时此刻 马特就陪杨凡上街去了。反正是两个人相跟着进了县城最大的商店。在三楼女人服装柜台前，马特执意要给她买一件连衣裙，白地儿，粉红的小翠花，380。杨凡抢着付了钱。马特道：“你怎么不去刷卡呀？”杨凡白了马特一眼：“我这个人办事儿历来公私分明，绝不用公司的卡买自己的东西。”哟，看不出来你还挺高尚哈。别瞎想，做人呢要厚道。本指望还能沾一点光的，哎，却死攥着卡舍不得用。你想买什么，我替你付钱就是了。我可不想花你的钱。我比你经济宽裕，替你花点钱没什么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休想打卡的主意。马特有些气馁，晦气，出师不利。我再做打算，看谁能治谁。下到一楼，路过手机柜台，柜台里各式各样的手机琳琅满目。哎，二太姨，我的手机太老了，想换个新的。杨凡止住脚步，满脸怨怼：“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孩子的姨了？你不想当阿姨就当姑，反正啊当不了奶奶，我儿子呀还不会说话喊奶奶呢。你甭跟我绕口令，你那点小心眼儿我还不知道。”杨凡拉着马特来到柜台跟前，一款一款的看手机。马特处心积虑的选择了一款标价2000美元，折合实价12000的手机。安想，你杨凡手里难道拿得出来这么多钱吗？你能不划卡吗？他对售货员说：“哎，小姐，来这个。”小姐看了马特一眼，站在柜台后面无动于衷。嘿，拿出来呀，我得看看。小姐有些不屑：“你隔着玻璃看不就成了吗？你又不买。”马特把脖子一梗：“你这不是抬杠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买啊？”小姐说：“那你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马特摇摇脑袋，暗想：“看起来啊，这县城啊就是县城，没人买得起这么贵的手机，所以他根本不相信我手里有这么多钱。哎呀，我也确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呐。但是我心里边恼火呀，还从来没有让人小瞧过呢。”但他还是虚张声势的叫喊：“你算什么售货员啊？你管我买不买呢？至少拿出来让我看看吧。哎，你们领导呢？我要找你们领导说话。哎，哪位是经理？”其实马特就想看看杨凡怎么表演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和杨凡一起看电影，他从一个细节发现了杨凡和自己前妻的不同。他俩之间的气氛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却有人给他们捣乱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